整个心。这个寂寞饱满的城市，许多人爱上了许多人，要不就留下深度不同的伤痕，要不就厮守一生。在这个感情脆弱的城市，许多人离开了许多人，有些到头来终于能再次复合，有些成了陌生人。谁是世界上最爱你的人？我不轻易问，我安静的等，绕了一大圈，也许才更能看见我坚定不移的眼神。谁是世界上最爱你的人？时间会选择，上天在看着。如果你不傻，那么快就承认，让答案在风中慢慢地飘着。

课上你我们苦练英文发音和文法，这几年换他们卷的是多学赶上巨物的变化， 这次不平平这次平， 好聪明的中国人，好优美的中国话， 不会小孩子小度说你打字又买布，买了布打了醋，低头看见婴儿兔，放下布割下醋，上前去追婴儿兔，飞了鹰跑了兔，撒了醋湿了布，嘴是嘴嘴是嘴嘴是嘴爱吵嘴嘴是嘴才睡嘴，碰碰嘴不动嘴，碰碰嘴不动嘴，不如不讲嘴了嘴，到底是那嘴说腿还是嘴说腿， 世界都在学中国话，功夫自读话越来越国际化，全世界都在讲中国话，我们说的话让世界都认真听话， I don't